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教授为大家带来的力量锻炼与健康。 强度与训练效果的关系里边呢，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啊。我们讲了红肌白肌，红肌就是慢肌，白肌就是快肌，它们在形态结构上有什么区别呢？就是白肌的这个运动单位比较大，红肌的运动单位比较小啊。有一个神经生理学家呢，他叫什么呢？他叫海勒曼啊。他发现了一个规律，他发现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运动单位的这个激活是按照这个大小原则进行的啊，它是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什么是运动单位呢？就是一个神经突触和它支配的啊一小组肌纤维。白肌的运动单位体积大，红肌的运动单位体积小，它是怎么按照这个大小原则来进行动员的呢？也就是说，我们给的刺激小的时候，我们拿了个非常轻的阻力或者器械做练习的时候，那么首先动员什么呢？首先是动员慢肌参与工作。当这个强度大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我们才会动员这个快肌参与工作。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是非常节省的、高效组织的啊，这么一个有机体。啊，了解这个以后，它对我们力量训练有什么指导意义呢？啊，我觉得有以下的一些指导意义。就说我们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力量素质差的时候，或者伤后啊早恢复的早期阶段，那么你练什么呢？你要练那个首先动员慢肌或者叫红肌来参与工作啊。那么红肌呢，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呢，就是维持小关节之间的稳定性。用这个刺激红肌呢来提高我们肌肉的募集能力和控制能力。当你的身体的素质啊或者力量训练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你就应该逐渐的要向那个刺激白肌啊，让更大的运动单位参与工作的这个方向来进行发展啊。你比如说，如果我们给的全都是那个小强度练习的时候，全部都是红肌参与工作，强度达到一定水平了，哎，红肌白肌啊共有参与工作，强度再大的时候呢，主要是白肌参与工作了。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啊？就是说运动项目不一样，健身目的不一样，性别不一样啊。美国体能学会啊，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最大重复次数 RM 的次数和训练目标的关系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如果我们这些健身啊爱好者愿意练练自己的形体， 愿意增加肌肉的含量啊，愿意有一个好的身材啊，怎么练呢？你应该选择多少个 RM 呢？就是六大概到十四五个 RM， 这就是 hypertrophy， 就长肌肉长得比较快啊。如果我们的女性说练力量啊怕长块，其实完全不会啊，因为它还有一个激素的作用在里边呢。那么我们女性练力量呢，你就去练练那个 muscle endurance 啊，就练那个13-4到20个左右的 RM 啊，就一个重量我可以重复15次以上啊，那对你的这个肌肉刺激啊，线条改善呀、啊，身材的改造啊，啊，包括有效预防肌少症啊，那么都是有贡献的。所以呢，我推荐大家做的什么呢？可以做做这个 hypertrophy 啊，做做增肌的练习啊，就是做这个6到15个范围内的阻力练习。女士呢，做做呢，啊，中老年人女士做做15个到20个的。20个 RM 的啊，这种阻力练习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个中老年力量练习呢，我们简单讲一下注意事项啊。因为力量练习呢是有负荷的练习，有一定阻力的练习啊，所以呢从来没有练过力量的这些中老年人，那么我们得有一些忠告。当然你系统的在做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啊。你比如说我们体育大学有些老先生退休前后大概还做啊100公斤以上的卧推啊，那都是对他们来说的轻而易举。但对我们没有练过力量的人呢，那么我讲的必须有一点忠告。第一，在进行力量训练前啊，要有一个必要的身体检查啊，就是查什么呢？就看看有没有力量训练的禁忌，比如说呢，你有高血压呀，有冠心病啊，啊，那么力量训练就可能是诱发高血压啊，诱发冠心病的一种重要的因素了，就不适合练力量啊。再要查什么呢？就是哎，你的关节的活动范围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关节啊活动的障碍？比如说，哎，你的下蹲是不是障碍？你的肩关节是不是能抬起来啊？等等。第二呢，没有训练经历的人，最好呢有一些专业人员进行指导，啊，指导你干什么呢？就掌握正确的力量训练技术，知道自己的训练目标，啊，要做些咨询，说想练哪些肌肉啊？需要改善哪些功能啊？是下肢的、上肢啊，还是腰腹啊？啊，还是这个核心区啊？啊，这个呢自己要搞清楚啊。那么第三呢，就是第一条啊，很重要。就中老年人在做力量练习的时候，用力的时候不要憋气啊，就是比如我们要推一个东西。用力的时候同时呼气，养成这么一种习惯啊。当然这个在竞技体育里边呢是不行的啊，你比如说我们要举重、你必须要适当憋气，不憋气杠心掉下来了是吧。那么这个措施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胸腔内压，减少啊心肌的耗氧量啊，那么大大的提高了中老年人练力量的安全性。如果你本身身体不是很好，又有这个心血管这种风险，那么你大家应该知道呢，剧烈运动加上憋气一定是让胸内压大幅提升，让心肌的耗氧量提升啊，从而呢有可能诱发啊，这种心肌梗死啊，心血管意外呀。第四呢，中老年的力量训练 要从克服自身体重开始啊，过度找这个自由负重练习，比如说什么下蹲起啊、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呀、这个推门框啊，啊，你要自由练习呢，可以做小的哑铃啊、弹力带呀、啊什么壶铃啊，大家记住了啊，练力量实际上是一种理念，它不是器械问题。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你家里的油桶啊，你家里的矿泉水桶啊，米袋子、面袋子，甚至我们有些人，你在带小孙子，你怎么办呢？抱着你的小孙子做几个下蹲，那就是负重练习；把小孙子举几个啊，那就是上肢的负重练习啊。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啊，去做力量训练啊。第五个呢，就是中老年人练力量啊，那个强度必须个体化，方式也是个体化，千万不要和别人去攀比啊。就力量训练的这个阻力啊，或者这个重量，要适合自己的身体水平，逐渐的啊，增加一点重量，逐渐的增加点组数。力量训练还应该是比较全面的，有动力性的啊，比如说你这个肌肉收缩的啊，动力收缩就是练力量的时候呢，啊，这个关节的角度发生变化了啊，叫动力性的收缩。还可以练一些静力性收缩，比如说呢，俯桥、背桥啊，侧桥啊，那么还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关节啊，那个膝关节、肩带等等的这种静力练习，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啊，膝关节的进动，比如说负重的什么侧平举等等啊，都可以是很好的练习手段啊。那么第七个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呢，这个完成力量训练动作的时候，这个关节的活动范围呢尽可能大一下，最好呢是做到全程用力。那实际上力量训练呢也是维护和恢复关节活动范围的重要举措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屈腿，你要下蹲啊，你蹲的这个角度越大越好，是吧？不要刚开始一蹲，当然有些人呢蹲半截他蹲不下去了，你怎么办呢？拉根绳子或者扶着什么东西慢慢往下蹲。力量锻炼的同时呢，也是恢复关节活动幅度的一个过程。第八呢，就是老年人的力量锻炼可以化整为零，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阻力比较小，随时随地都可以搞两下，不要呢想着哎什么集中起来啊做一些啊肌肉练习，那呢可能肌肉的反应大啊，然后呢效果并不见得好。那我们就是上午整了，中午整，晚上还可以整啊，睡觉前呢再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啊，做一些微运动，特别是微型阻力练习。比如说我要练二头肌怎么办呢？这个手给阻力，我就拉两下啊，这就是二头肌的训练。比如说肩带啊，我把它压下来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啊，这个肩部的一个离心性力量练习啊。你比如说做几个下蹲，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做几个举腿，实际上呢这都是啊力量练习的方法。第八个问题呢，我们开始讲啊，力量训练的一些基本原则啊。这个原则呢，老百姓和我们运动员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就说你的力量增加了，第一个原则啊，就是逐渐增加符合或者是超符合的原则啊。当然我们老百姓不见得超符合，你能保持住就不错啊。就说哎，我们如果做俯卧撑啊，每一做开始的时候十个八个，哎，做两天呢能做二三十个了。你如果想有更好的啊这个发展 就是肌肥大的作用。那么你应该怎么调整呢？就调整到那个我们讲的 hypertrophy 的那个 RMS 范围里边去，就是啊，我们讲的6到14、15个 RMS 里边，你不用做太多。说我一次做70-80个俯卧撑，那实际上呢，发展什么了呢？发展肌肉耐力了啊，对我们肌肥大的贡献并不大。就说要不断调整，一旦那个力量增加了，实际上原来的阻力应该说相对减小了。怎么调整呢？让它回到你想要实现的那个目标的那个 RM 区间里边去。我举两个例子讲啊，大家可能理解得更清楚。有一年我给这个武警的搞培训，有个参谋问了一个问题，说我的战士刚入伍就做10个8个俯卧撑，现在都做70-80个了，他的问题是我的战士力量涨了吗？那正确的回答应该是什么呀？毫无疑问他力量增加了，增加的是什么力量啊？肌肉耐力，肌肉的这个绝对力量增加的不会很明显，而且呢对我们这个肌肉肥大的贡献呢也不够。再比如2018年的时候，有一个五岁的小孩连续做了4670个俯卧撑，你能说他的力量很大吗？不能，你只能说呢他的力量耐力啊，肌肉耐力比较好啊。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逐渐增加负荷和超负荷的原则。这个练力量呢要先练大肌肉再练小肌肉啊，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因为小肌肉这个抓握呀、提拉呀，它非常容易疲劳，你要是先练这些肌肉呢，肌肉就非常容易累，你这个训练就做不下去了。第三个原则是专门性原则，就是一个赛的原则 Specific Adaptation to Impulse Demand。 这讲什么呢？就肌肉对施加的负荷有专一的适应性。这个原则对什么人有用呢？就是对我们这些踢足球、打篮球、打网球啊，哎，这些人不仅要练练力量，还想提高专项水平，就非常有用。这赛的原则在讲什么呢？就说你的力量训练的方式，你设计的阻力的这个动作要和专项一致，你和专项一致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力量呢就会更好或者更快的啊转化为专项能力，而不是练力量是一张皮啊，你的运动专项是一张皮，那样的话呢实际上的效果就不是很好啊。我们有些时候可能有这种现象，这个力量练多了，专项能力反而下降了啊。这个时间间隔原则呢，实际上呢就是有个最新的研究，也就是说呢，哎，如果说你在做这个竞技体育相关的或者提高运动能力相关的，那么这个大家知道了，哎，一个大样本的研究说练三次的效果啊，每周练三次的效果并不比两次好，意思说呢，哎，你每周有两次力量训练就足够了。因为如果呢我们有爱好，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啊，去打球啊，去练技术啊，去享受这个乐趣啊，而不是说我花更多的时间在力量训练上。对中老年人而言啊，我刚才说过了，你们的力量练习可以化整为零，就是时不常搞两下，不要呢说集中起来啊一次练，所以和这个呢就没有太多的关系了啊。那么还有一条呢，组和组之间的，如果我们有些人呢还想发展自己的最大力量，一定记住了，强度越大休息的时间就越长。为什么呢？大强度它主要是一个利用的直接能源，小强度呢实际上就是有氧氧化功能，你那个组间休息不休息对训练结果没什么影响。但如果你是大强度训练就完全不同了，你必须有足够充分的休息啊，让我们的那个储备能源啊，就是三磷酸腺苷